就不够一回了， 再乐危险就太大了。 怎么？ 你再哈哈一乐，没了， 没了、我挺大的人，我能没了吗？ 人不能没，年龄没有了。 是啊， 成出生小孩了。来的时候骑车来的 啊， 走的时候让保育员抱走就行了。 我小孩了。 照你这么说，哪个剧场也不能演相声？ 怎么呢？ 演完了相声，剧场转业改托儿所了。 嗨、哪有这事 啊？就是乐呀、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哎，人高兴就是、 可以治病。 我还能治病。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哦，都靠着什么呀？ 治疗方法很多， 您介绍都有什么？ 就拿理疗来说吧。 啊，您说说。 有水疗。 水疗。 电疗。组织疗法。 组织疗法。 睡眠疗法。气功疗法、等等吧。 啊，这些 将来可以发展相声疗法。 相声也算一种疗法。 哎，医院里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增加个相声科。 哎呦，相声也占一科了。 哎，占一科，人数少啊。 啊， 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就行了。 哎，这不行不行。 嗯， 您说每一个医院要派去两个相声演员呢？我们这个相声演员人太少，不够分配的。 那也没关系。 怎么办？ 将来把大夫和护士都组织起来， 干嘛？ 学相声。 哦，让人家医生嘛学相声， 相声演员也学医，这样就结合起来。 那哪结合得了啊？相声演员学医没有基础，这可不行。 你说谁不行？ 我就不行啊。 有行的。 谁行啊？ 我。 我。哦，你懂医学。 侯大夫嘛。 说了半天话我没注意，这位是侯大夫、 你到我们村打听，侯大夫都知道。 都了解你。那么您是内科是外科呢？ 外科就好。 外科那可不简单。 哎 呦，外科医生那讲究动手术啊， 开刀 啊， 拉呀、那咱们行。 你行啊？ 哎， 嗯， 比如说你要是长个疖子长疮，你甭找别的大夫，找我就行了。 就找你， 只要你豁得出去， 哎， 我就敢干。 我不敢干。好不，我得豁出死去找你来治。 哪有那么大危险呢？ 你说让我豁得出去， 你得豁得出去，疼啊。 疼啊。 哎， 那要这么一说，你这个医术还不太高明， 是吧？ 人家那个大夫给患者做手术，讲究让人家患者不受痛苦，不知不觉呀。 那不在医生的手术好坏、 那在什么呀？ 用药啊。 哦，得用药。 哎，你实行麻醉吗？比如说你这个脑袋坏了。 我脑袋坏了 需要打开看看。 哎，打开看看 啊。头颅手术啊。 哦，做手术。 哎，就是头部麻醉。 哦， 一般的胸部手术 那就是 全身麻醉。 全身麻醉。 腹部手术 那叫 半身麻醉。 用半身麻醉。 哎，也叫腰麻鞍麻。 哦，麻药。 哎，全身麻醉一般用笑气乙醚。 医院里用的。 哎， 嗯， 这个英文名词叫伊子格鲁方。 哦，对对对， 是吧？你像你这长疖子长疮，这不算什么。 像这个呢？ 局部麻醉。 哦，就这一部分。 哎，一般用普尔卡因。打两 cc 普尔卡因。不疼了。 怎么样？ 开刀，拉开，把脏的东西取出去。上点药。 上什么药？ 上点药，有 一般的都是。 有药膏，有药粉。 药膏都是什么药？ 药膏有的用雷芬诺尔告诉。 药膏。 消炎粉也行。 那是 英文呢。说翻译的麦的泡的。 哎，对对。 纱布药棉一扎一个礼拜好了。 你瞧，还真有两下子。 没什么。 哎呦，比方说我没注意，我这发炎了，感染了，你说怎么办呢？ 别感染。 啊， 感染就得打针。 打针也行 啊。打针不算事。 注射啊， 皮下肌肉动脉静脉都 打。静脉这地儿你行啊？ 行。 嗯， 你别害怕，我有把握。 你 哎，我平常用针管都就这么长。 哦， 就这么粗，装500瓦药水啊。 哎，等会儿，这么长这么粗，里头装多少瓦？ 500瓦 药水往我们人身上打，那受得了？ 你说人呢？ 啊， 那你误会了。 你这是？ 我是兽医。 我不是。